欢迎来到学人沙龙。性格呢可以与生俱来，亦都可以后天形成。不过毫无疑问呢，就是人都好喜欢找方法去认识自我。从血型到星座以至近年的 MBTI， 究竟这些方法是不是可以帮我们找到自我的性格？而性格又同创作有什么关系呢？今天我们讲寻人启示，先介绍一下我的拍档先。有仲远啦。 Hello， 大家好。 有 Eric 同埋 Alpha 嘅。 Hello。 大家是什么人啊？ 我嚟先，系啦，因为讲开关于性格，我都想澄清咗好耐噶啦。其实我人哋成日以为我多特别嘢讲咧，我都逼不得已嘅。我其实系一个内向嘅人。 哦，系咩？ 我平时系少啲讲嘢，我都希望今日尽量为咗大家讲多两句。 平时嘅意思通常系指系咩时候啊？ 瞓觉时候， 因为我见出嚟都好多嘢讲嘅，喺度扮哑人啊。Eric， 你唔会都系扮哑人嘅？ 其實剛才 Muse 的反應是很 typical 我們的 I 人的反應來 的， 是啊，即當大家都是其實要講話的了，我其實呢不如先說了，那我沒有那麼緊張，沒有那麼大壓力，這個就是我覺得是 I 人， 盡快收嘛，是啊， 是啊， 所以你又是 I 人， 非常是， 哦，Alpha 呢？ 我都是很 I 的，如果焦點在我度，即係而家我好想快啲 pass 俾其他人。 繼續焦點，大家喺嗰度，鏡頭去曬嗰度。 唔係作為一個節目嘅主持，通常想焦點落入某一位嘅朋友上，我哋就其他唔講嘢，咁，那個 camman 淨係剔住佢大頭，咁我哋就可以hold 耐啲嘅咁樣。 捕捉最尷尬嘅 時刻。但係咧，就從心理學嚟講咧，又如果全班都係 I 人咧，係多嘢講啲。 即是要等先，意思是完全没有 E 人的存在，就会多 嘢讲。首先就是这个是一个误会来的，就是 I 人是少嘢讲，是或者是不喜欢讲嘢，这个是很大的误会来的。是啦，即是说呢，你应该会有人有些所谓 I 人呢，他会误会了呢，你朋友误会呢，就是说不是啊，你在我们成班朋友里面呢是很多嘢讲，而且甚至乎他主导话题，开话题，引大家讲嘢，有乜理由你是一个 I 人啊？即是很多时都会是这样，但其实 I 人其中一个就是，总之我们当大家都是 I 人，亦都是自己人的时候呢，那個最關鍵是自己，所以呢他就會呢是多嘢講。 OK， 在Muse 進一步教書之前，okay， 我們講一下那個題的由來。原因就是呢，我們發覺近年當然我們講很多即係文藝工作啊、創作人啊，除了講作品之外，很喜歡講他是什麼性格的。然後就講到好似I 人咧就特別適合創作嘅咁樣，咁然後同時間我哋都留意到咧，就係喺嗰個叫做社交媒體上面咧，大家好向往去講用唔同嘅標籤啦，去話自己係咩人咩人咁樣。咁就講到呢樣嘢咧，其實佢唔單單係一個真係認識自我嘅，好似係一個潮流文化。而我哋再追溯翻以前咧，其實我哋細個嘅時候咧，未有我哋講話I 人E 人嘅講法嘅時候，其實都好多唔同。即係五花八門嘅方法去講認識自我嘅，大家用得最多係咩嘢？通常話點樣介紹自己？ 星座啊咁咯，香港可能多啲人講星座或者八字嗰陣時，即係冇乜人講血型咯，好似係。 我記得是呢個九型人格啊，生日密碼啊，即 係生日密碼 是咩嚟？即係365日嘅全部每一日都會有佢呢個人嘅格嘅。 係。 即係都係嗰啲嘢啦， 係咁。呢個係咪人類內在嘅需求嚟嘅？ 好難記下喎，如果生日真係唔係，其實嗱啊，內在需 要嘅 其實係嘅，即係對自我嘅認識咧係好自然嘅。即係其中一個咧，我都係其實我從參考你嘅平時嘅同人哋傾偈嘅情況之後咧，我得到一啲啟發嘅。其實咧，即係例如你可能同人哋傾偈嘅時候咧，你令到對方好想繼續傾落去嘅時候咧。你第一句可能是說 Eric， 其實我覺得你個人，我覺得你都不是平時好像說人家說做導演那隻那麼寫實那麼老實的噃，當然你講正面是好一點的，跟住他下一句他會很有興趣說為什麼啊，即是跟住佢會想同你講點解你點睇我。這個就是嗰個當中嗰個好自然嗰個情況，大家都對於自己嘅興趣咧係好高嘅，其實由2歲開始就已經係咁樣。 係對自我興趣好高。 我頭先有一刻覺得好似即係嗰啲同心理學家咧傾偈，慢慢就俾佢帶入咗一個世界，好想覺得有個人好接近我嘅內心，好想同你講多啲嘢。 你唔係好事啊，你真係同個心理學家傾緊偈。 同埋你可以講多啲嘢㗎。 唔係，佢頭先模仿我含詞，通常我唔會講好嘢嘅。真係 ，Eric 啊， 係 聽講話你人品係好㗎。 是咩？ 是咪真係聽講呢？咁通常係咁樣去㗎嘛。因為有陣時呢，如果你好正路地去讚對方呢，我覺得我哋係咪亦都俾嗰個社交訓練咗，就係唔好讚啦，即係你讚我，我反而會唔想覺得，即係好客套地傾完就算，反而係唔可以落到下一屆係真正傾偈。即係剛才嗰個半講笑形式，因為你唔係真係要答對方㗎嘛。即係對方係可以好自然咁樣去同你開展嗰個對話㗎嘛。 我通常習慣咧，我中意大膽假設嘅，即係我覺得啊，如果一開始第一句就係、是、啊，今日天氣幾好喎、啊，咁好似我根本就唔知道佢嘅反應啊，或者認識唔到、 哦。所以你淨估個人 係咩啊？我寧願唔估，我寧願快啲，即係譬如我第一句係特別特別讚你也好，或者特別覺得你唔得也好，但係都係講笑啦。咁先有 give and take 啊嘛，咁我唔知啊，呢個係我嘅 strategy， 我會快啲去知道嗰個人嘅性格。 咁所以大家就會多咗用 MBTI， 係咪咁嘅原因咧？因為唔使講啊嘛，即係我好似報個一個數出嚟，咁大家就已經認到咁啦。 依家都係咁嘅，但係其實呢件事係好悲嘅。 係， 即係其實咧，即係作為心理學家咧，已經成日講話，不如大家用性格嚟到去同人哋相處啦、溝通啦、處事啦，類似咁樣嘅。咁係當然冇人 show 啦，係啦，而且話俾大家聽咧，係有一啲性格測試嘅，亦都冇人理啦，係啦。但係自從是韓國有一套的綜藝啊，即係佢類似就係你當係有16個，因為 MBTI 有16個性格啊嘛，你當係16個人咧就喺同屋一間屋住啦。咁跟住佢哋都係全部唔同性格嘅，咁跟住咧佢就影緊咧呢個人嘅性格係點樣啦，同嗰個人溝通嘅情況係點啊？跟住就會有好多周邊產品，其實係由嗰一刻開始，跟住啲明星就開始亦都講下我自己係乜嘢性格，係由嗰時先紅。 哦，咁但係都客觀上你唔好妒忌人哋紅先， 係有呢度。 咁有冇用先得㗎？ 喂，其實有你又講得啱喎。嗱，我先咁樣講 ，MBTI 係唔準嘅。 哦 系啦， 系噶，即系大家都用。 但系佢系好 啊？点样唔准又好？ 我当系咁讲，即系我纯粹从心理学家个心理学嗰方面去睇，就系话佢咁你好过系去睇一啲个把握性同埋科学性再低啲嘅。嗱，我唔代表嗰啲系一定唔准啊，系纯粹系唔识，或者叫做佢冇咁。如果以科学嚟量度，佢话佢冇咁科学。系啦，咁如果從呢個角度嚟到睇咧，其實係啊，咁我寧願就由 MBTI 開始啦，起碼大家都覺得有啲嘢測到嘅，同埋大家而家開始咧識得就係話唔同性格嘅人，你要識得同佢溝通，同埋要尊重。我覺得呢個係就係性格嘅最底韻。 但係點解咧 MBTI 咧明明係四樣嘢啦，即係四個維度啦，但係好似淨係停留咗 I 同 E 嗰度就算咗咁樣？你大家有冇咁嘅感覺㗎？ 我冇，我一直都係連住嗰四個字咁去同人傾，但係我覺得最得意嘅地方係，其實係明明係你係咁嘅人，所以先至會測到係即係嗰四個字。但係啲人而家就會好容易變咗話，我、哦、因為你係 F 啊嘛，所以你會咁；因為你係 P 啊嘛，所以佢咪會即係遲到啊，定係咩咁？即係好似調轉咗咁樣樣咯，嗰件事。 即係佢用個性格嚟到 justify 自己所有嘅壞習慣同埋行為係嘛？呢、哦、件事我都常做。 呢、這個可能係OK， 呢個可能係因為星座嘅訓練。 是吧？ 星座一定是这样啊、星座应该就是星座是这样，所以他就是这样啦。咁好多时候我哋习惯咁讲嘢。 而个分别是星座同星座是不会变的。但是 MBTI 可以。即是我呢排我迟到可以，因为我系呢座，我呢排准时翻，因为我转咗啦，我依家系另一个啦。 MBTI 可以变噶。 唔系呢个就是佢唔准嘅地方。 冇错。 其实是啊，有啲人咧就是话咧，我今年咧 MBTI 就是 ISTJ 嘅。下年我又要 check 一 check 嚟到睇下我下年係點啦，即係其實呢個就係佢唔準嘅地方。 但係呢個會唔係最準嘅地方啊？ 係咯， 即係因為佢可以變喎。 咁人係會變嘅咧？ 佢係反映緊你當下嘅狀態啊嘛。咁所以我又覺得其實用星座嚟到比喻係咪有啲唔？ 咁嗰個就唔係性格咯，即係你真係當下狀態咯。即係例如我喺一個大家都好嚴肅嘅情況，咁你我嗰下當下嘅狀態就係我都好嚴肅咯。例如大家都挨人嘅，咁而家咪講多啲嘢咯。但係其實平時大家都可能少啲講嘢嘅，咁嗰下當下狀態其實可能唔係我個性格咯。 等我嗱，我問清楚少少先，即係所以喺心理學嘅角度，其實性格係會變定唔會變啊？ 性格是比較穩定。 哦、okay. 是啦、嗯、但是呢以前是直情講性格是天生兼不會變以前。 哦 okay. 是啦即是真是 MBTI 再之前那些情況就是這樣。但是現在越來越研究呢就是講緊有一個叫情景主義的 situationalism、嗯。即是話呢其實環境對你的影響呢你是低估了。 嗯。 是啦甚至乎呢可能在不同的環境裏面呢你的行為和性格呢都會有不同而且你舒服的。 是 覺得。 是咁但是如果性格是一個比較穩定的東西啦咁有冇又真係返返我哋個題啦就係、是、有啲性格係特別適合創作嘅呢有冇一種咁嘅性格係存在嘅呢 喂你哋自己做創作覺唔覺先 嗯真係唔覺喎、啊。係呀但通常即係通常周邊九成九都是 I 人啦即係呢個係一個現象。咁但係呢樣嘢係咪同創作係有直接關係又唔係真係好覺喎。 阿法呢 我自己好覺嘅因為我細個已經會係咁。我覺得有少少唔一樣係因為我畫嘢呢係我可以自己畫一個人都得㗎。我會半夜起身因為冇人望住我覺得好尷尬咁就自己匿埋畫。但係如果係導演嘅話你係一定要同一個團隊合作係咪、嗯、因為咁嘅原因呢我自己附近創作嘅朋友多數都係即係都係 I 咁樣。 Okay, 究竟性格同創作關係係咩呢未知道下一節回來再談但可以肯定的就是他們一定不會說因為我是 I 人所以我創作歡迎回來第二節的學人沙龍今天題目是尋人啟示尋找回自我和創作的關係樣剛才第一節我們講了很多關於 MBTI、嗯、但我不知道觀眾會不會跟我一樣、就是、我經常都溝亂那四樣東西其實那四樣東西可不可以簡單講一次是什麼呢 好即是 MBTI 我剛才說不準但它的而且確最好的那個地方呢就是它有四個很好的分類方法、嗯、大家都可以試一下跟來看看自己的性格的第一個情況呢就是 E 和 I 即是外向定係內向咁呢、嗯、個呢就即係話呢你個 energy 呢或者你個注意力通常放喺自己呀定係外面嘅人咁跟住第二個維度呢就係 S 同埋 N 呢個呢就係話你究竟點樣去認識一件事同埋認識個世界嘅、 哦、 意思即係如果你係 S 嘅話呢你係要透過逐步逐步要好實在五感咁去了解一件事嘅、 哦、sense 係咪感 受係啦就係、是、sense 係、嗯、啦另外一個呢就是 intuition, 就是但是它用 N 的咁佢就是呢透過概念甚至乎直覺去了解一件事即係佢唔需要係逐步逐步話俾佢聽嗰件事係要點我就已經了解到㗎啦咁樣啦。咁其實第三個呢就係 F 同埋 T,feeling 同埋 thinking。咁呢一個呢就話你點樣去做決定嘅、嗯、feeling 呢其實佢唔係情緒主導㗎佢意思佢有自己一套唔係一定要 based on 邏輯嘅方法去做決定而 T 呢就是根據邏輯對錯去做決定是啦最後一個呢就是 J 和 P 就是講、judging 是 perceiving、嗯、就是講緊你個生活態度嘅 judging 就是要有計劃啦是啦有按部就班計劃啦咁 P 呢就是話隨性率性啲嘅是啦咁樣啦 我以為係你係咪成日都 judge 人啊咁樣如果係咁就一定係我一定係 J 你哋呢你哋做完之後係發覺準唔準嘅 我變過嘅我以前係 INFP 跟住就 INFP P 而家就 INFJ、但頭先同 Mills 傾有個 point 係幾得意佢話F 同 P 如果你係轉來轉去嘅話其實你 more like 係一個 P 因為本身就係會變唔肯定囉 如果佢嗰套本身就係咁因為 J 就係好確認嘅係啦 P 就係啦即係反而係都冇乜所謂有時係咁有時係咁嗰啲就係 P 嘅啫、 我自己都係喺 EI 同埋 PJ 嗰度有一兩個 percent 轉過但係淨係得 NF 係肯定㗎囉、我自己覺得 N 係咪比較創作嘅人都多數係 N 呢因為會要牽涉到幻想嗰樣嘢即係你有想像力係咪應該咁樣解讀㗎呢 係呀你哋都好奸搞嘅即係基本上呢你一講呢嘢呢我又忍唔住啦你明白嗎我要 提點。好啦做乜人身攻擊先啊我唔明 白。跟住呢啲又係心理學嘅咁。嗱首先咁樣其實呢你 E 定係 I 頭先 P 同埋 J, 其實你兩樣都有㗎。其實佢嗰種嘅分類方法呢佢係逼你一定要係被分為一個 type 嗯 嗯 咁當中就係容易記咁所以點解佢係二 去 market， 即係呢件事。但係其實咧，你做嘅時候，你真係嗰個情況咧，就係你有時係會內向，有時會外向。其實係睇緊咩時候係咩情況之下，我係外向或者內向嘅情況多啲。係， 同埋你剛才講外向內向嘅時候咧，講到一個解釋，我都即係諗咗陣，就係話啊，我有幾去關心自己同埋關心他人。但其實我關心自己個方式咧，係關心緊他人點睇我自己。咁究竟我係 E 定 I 咧？即係我好介意大家點睇我。 係。 但嗰陣時就聽落佢又好似好 I 喎。其實我介意其他人啊嘛。如果真係好 I 係咪自我好大嘅時候，係咪應該又唔理人咧啫？所以嗰個 E 同 I 其實都係有好多嘅我哋叫歧義喺度出現。 如果單單從你頭先呢一個就係 E。 哦，係咩？ 係，如果單單從呢、這、一個、哦，因為就係 I 嗱，你當係著衫咁樣啦。喺著衫個方面嚇，即係如果一個 E 嘅人咧，佢會按照場合啦。按照大家點睇，我係著成點樣啦？跟住我去著嘅。I 人咧就係我自己中意點著，我就唔係特別完全要太過你個場合。嗱，佢又唔係唔理到，即係大家都好荒謬嘅。佢著到成個超人咁出嚟啦，係啦。咁但係咧，佢就係啦，但係佢就會係我總之我自己中意咁樣著，我自己覺得舒服就 OK。我又唔係太過 wow 你嗰個情況。 咁但係點解大家都咁？爭住做 I 人咧，即係嗱，我唔係想去指緊任何我嘅拍檔嘅，咁但係又咁啱， 我哋頭先爭咗， 咁啱大家都係 I 人喎，但係即係市面上啦，即市面上，你睇社交媒體，即係大家對於 I 人咧係好似有種我唔知係叫神話定係追捧咧，就係大家爭住去做呢個風潮係點嚟嘅？ 我作為一個重度 I 人，我覺得真係唔係勉強自己做 I 人。其實有時呢啲重度 I 人，我係覺得想自己 E 啲嘅，因為你方便啲啊，你冇咁 sensitive 啊，或者係即係你可以你做嘢嘅時候，你可以突然之間醫咗啦。但係你做完四個鐘嘢之後，你翻去真係會冧檔，因為你自己本身就係一個 I 人。所以我調翻轉嘅，我作為一個重度 I 人，我覺得啊點樣？其實我羨慕啲 E 人添。 係， 我唔知啊。 哦，唔單單係爭做 I 人，係爭做重度 I 人。OK， 阿凡係咪重度 I 人？ 我再重啲， 重啲啊！ 係啦，真係。大家 唔係咧，我重啲咧。 次咧要見好多人之後咧，譬如話展覽嘅開幕之後，我係第二日係要攤咗喺 sofa 度，完全喐唔到嗰只，即係明明冇跑嚟跑去，唔知點解攰得好緊要，好辛苦，同埋好唔方便啊！去 event 嘅時候咧，如果得一個人咁啱冇人陪，真係好要好大勇氣啊！ 但喺藝術界別，你覺得藝術家係咪真係傾向 I 嘅人多啲咧？喺你嘅觀察？ 我自己係，但係我身邊嘅好朋友，但係都係藝術家咧，都有啲 E 嘅，同埋我嘅好朋友反而係 E， 我覺得係互相補給，是但係當中都亦都係有做創作同埋藝術嘅，所以可能 兩樣都有係咪、但係因此就得意啦，我嘅觀察我都係覺得其實喺咩界別係嘛，同即係人口嘅分布一樣，就係應該係乜嘢都有啲嘅，係嘛？即係如果係相信統計學嘅話，就應該咩都有啲。但係我哋有個印象，個印象咧就係好似做創作咧。就係會 I 多一啲嘅，你睇下大家點樣 quote， 即係點樣引用嗰啲名作家、名藝術家引言就知嘅啦。即係例如講海明威就會講佢啊，即係作家嘅必要嘅條件就係可以懂得獨處咁樣係嘛，等等等等。即係呢一種係一種我話係現象嘅意思就係咁，個真實未必係咁嘅，真實應該係平均分配。但個現象咧就係好似 I 人係適合做創作多啲，呢、這個現象係點嚟嘅？ 喂，你有冇都覺得咧？拆剪嗰個係 E 啲，即係俾人哋剪嗰、那個，唔係即係佢作品俾人哋剪嗰個咧係 I 啲。你有冇咁樣覺得 嘅？嗱，我會講真嘅話咧，就係如果拆剪面對住藝術行政嗰、那個，藝術行政都會覺得佢好 I 嘅。即係意思你相對嘅啫嘛，即係例如拆剪，你當然對住藝術家就會係好似自我啲創作啦，拆剪就要顧及多啲嘅事情啦。但係當你嘅係一個管資源嘅。即係行政嗰度要管住你嗰、那個啲嘢幾時做好啊？個佢都會覺得拆錢嗰個好挨啊！佢做乜咁自我中心啊？但係其實佢調翻轉，可能即係啲對於拆錢嗰個嚟講，我已經係好兼顧大家咯、所以我成日都覺得係咪相對嘅？而家講到好似好絕對咁啊嘛，件事。 性格唔係相對啦，即係我係有一啲。自己究竟係 I 定係 E 嘅性格嚟嘅、如果我哋講呢一個嘅話，但係咧佢個處境。是會令到佢會 有啲嘅調整。 我調整。 你當係咁樣啦、嗯。我哋四個都入到一個軍隊。嗯、你唔好搞到咁醫啩。即係你硬醫你都會。喂 ，Yes sir， 喂，有冇啲嘢傾下咁樣？做呢陣人可唔可以傾一傾啊？咁唔使一定要 take 個 order 㗎，你唔會啊？咁少句聲，跟住就會即刻做，即係佢會有一個調整嗱。但係咧，頭先講得好，我覺得好好咧，就係點解會每個界別咧都會有唔同嘅性格咧？係因為能力同性格冇關係嘛？ 呢個重點啊，能力同性格冇關 係。係、嗯、啊，即係話咧，我性格係點，係唔代表我能力係點。即係話，我性格好中意做決定，但係我可以每次都錯咯。係啦、啊，我可以好醫，但係我講住每樣嘢都廢咯。係啦、啊，即係其實係能力同埋性格係兩回事。即係話咧，我可以好醫，但係我同時間都好可以，你叫我去靜靜地去做一個作品出嚟，跟住個作品要點樣，要有 ideas。喺呢個係可能係睇緊你喺藝術啦或者創意嘅能力噶嘛，咁呢個係佢係可以做到。 喺電影創作個領域裏面咧，我成日都會覺得係個性格調翻轉係變成你嘅能力。譬如話收音師，其實收音師唔可以話 100%， 但係105%都係嗌。你唔嗌，你點可以喺所有嘢發生緊嘅時候，你永遠就係、是？喺嗰個一把聲嘅世界裏面聽下嗰個 noise 有冇啲咩嘅調整，即係呢樣一定要重壓先做到。咁你做製片，你不斷你同唔同嘅單位去打交道啊，去斡旋啊，你做distribution， 你做嗰啲叫做發行，咁你唔可以唔醫㗎嘛。所以導演就係兩邊都係啦。我一定要係指揮嘅，我一定要合作嘅，但我又要係。我係咁樣嘅，我要喺自己世界裏面嘅。咁唔知啊，所以頭先講究竟係性格決定能力啊，定係能力決定性格啊？咁我就喺電影方面，我就會覺得咩性格嘅人做咩崗位。 所以我頭先我講緊，如果係依嗰邊嘅藝術家朋友咧，佢通常係冇。自己冇經理人或者冇一個畫廊，佢係自己嘅，咁所以佢自己就好叻去周圍同人哋去傾嘢去周旋。咁我諗咧 ，ID 嗰邊嘅藝術家通常會有，所以佢先至會揾人去幫手咯，即係畫廊或者係經理人咁。 但係呢一個例子就講得好似解釋到一個現象，就係我哋好似覺得 I 人咧脫俗啲。即系我唔理其他人 嗱，我先唔理你先唔好望住我系E人先嗱，即系大家即刻望住我咧，尤其是脱俗嗰下咧， 即系E人咧就系我自己搞唔晒，我可以同人哋又倾钱啦，又要即系叫做都叫一啲叫做 networking 啦，即系都要识啦、认识啦、打关 系 啦。 E人全面啲咯， 系啦，系咯，嗱，呢个系叫做可分，但我点样话文创嘅特？別一個領域啦，我如果唔用災區就係、是，大家會爭住用 I 人，我覺得呢個係有嗰個印象、 啊，有嗰個印象， 印象就係、是、其實佢有個本身 I 人同 I 人係冇一個價值判斷，冇話好定唔好噶嘛。但係當你結合咗嗰個叫做行業特色咧，佢突然間有啲嘢叫做好咗，即係就係、是I 就係、是、好啦，就淨係顧住創作咁樣，咁你實好噶，你講出嚟咁樣啦，咁就會做咗個效果就係、是、真係 I 人嗰啲咧都未必敢認係 I 人，大家有冇發現到今時今日？做咗第二節，我都仲未講究竟我係咩，唔敢認咁樣。即係你係你發覺係有一種尷尬，就好似喺呢個行業裏面，如果我講我依人，我係咪好似好貪錢，好似好要同人哋去 social 咁，好似唔係好好咁咧，咁樣咯。 我覺得呢啲全部都係唔啱嘅。 你講我唔啱定係咩啊？ 即係呢啲嘅印象，呢一啲嘅定型都唔啱。即係我當係咁樣啦。如果有一個外向啲嘅收音師，你能夠想像到佢可以做到啲咩？即係例如，佢會唔會有提議？跟住開始同你溝通，跟住究竟可以嗰個音效可以點樣做？係咪嗱？你當係一個所謂外向嘅 accountant， 咁佢又會同唔同嘅部門去傾，究竟而家嗰個情況點做？你 budget 會點做？你盤數應該可以點樣去做？其實你會唔會覺得係嗰、那個行業？唔係，未必係嗰個人去揀，亦都未必係性格驅使咗佢去做嗰件事。但係咧，有啲咧，如果佢唔識得自己嘅性格咧，佢係 limit 咗自己嘅 做嘢嘅方法同埋做嘢嘅行業添。 係係，呢個重要，即係話唔係你係 I 人定 E 人，而係你都真係要認識自己個性格先能夠表現到成為一個能力啊。 你中唔中意做收音師咯？即係呢個應該係做收音師嘅最決定性問題。 我覺得係，即係你個興趣係最重要咯。興趣可以令到你，就算你唔，你個性格唔係好自然做到呢樣嘢，但係你會逼自己深烤，或者你學去做呢個崗位，因為你有興趣。 係。又跟住我係一個乜嘢人，我自然就會做一個同其他人唔同嘅收音師，因為我的性格係咁樣去做收音師咯。 咁但係例如I 人啦，我哋有啲都所謂嘅性格嘅能力都係好知道嘅，即係包括例如係鍾意獨處啦，可以自我去叫做 self-sufficient 啦。咁但係呢啲嘅東西可唔可以去成就一個好嘅創作人呢？我哋返到嚟再詳細啲傾。翻嚟第三節嘅學人沙龍，今日嘅主題咧就係尋人啟示，講下尋找自我啦，同埋創作嘅關係咁樣。嗱，剛才咧我哋講到呢一個 MBTI， 嗱，老實實，我對於世界咧已經冇乜覺得有啲係特別可靠。我本身咧以為 MBTI 咧已經係可靠啲嘅 啦， 但係你講下講下咧， 我令到你灰咗， 係啦，我係更灰啫，即係又會轉啦，然後咧又唔係好準啦，咁用嚟做咩啊？ 如果我真係講咧，其實如果有個心理學測試咧，叫做五大性格特質叫 Big Five 嘅，咁嗰個係準啲嘅。 Okay. 但係嗰個咧你就難記，你記唔起自己係一個咩人，除非你係好認真地努力去 study 去自己咯。 咁但係剛才講到啦，即係例如我哋創作之前可能係好希望去認識自己嘅性格，即係用翻收音師嗰、那個即係説法，就係做每個崗位，好似如果知道自己性格咧，你容易發揮你嘅能力。好啦，咁我哋假設嗰個性格會相對穩定先啦，咁然後我就知道自己能力啦。但係呢一個嘅過程咧，係大家嘅經驗又好，或者其他喺個界別裏面例子好，其實係咪咁純粹嘅咧？係咪即係其實根本唔使諗嘅？即係其實你知道自己性格之後咧，就好容易就埋到位做發揮自己嘅能力嘅咧。 我覺得喺自己嘅世界裏面，其實你知道自己係咩人，係一個好奇啦。understanding 啦，但系你点解同合作嘅时候咧，其实你知道对方嘅性格咧，系为咗好啦，我系咁，你系咁，我哋点样合作会好啲咯？咁、所以就会需要想知道啊，你又系咩人嚟嘅咧？佢系咪咁？我觉得 MBTI 呢啲某程度上系帮紧呢样， 帮到下嘅。 咁新潮都系，我识啲老板请人嘅时候要问咗啲 系， 因为呢个夹唔夹咁？大家冇遇过呢啲咩？ 好啊！我打嘅第一份工咧，做以前淨係短短嗰幾年咧，個老闆都真係好信風水，佢真係又問我去睇下自己同我夾唔夾。 係係。咁但係到你而家同人接觸嘅時候，你會唔會都問對方究竟你係MBTI 係咩啊？咁 哦，咁你頭先問到呢個唔係好準，仲有咩用？我就想講，其實攞嚟做談資，即係攞嚟做話題， 傾下。 係啊，去到破冰咁樣樣咯。 傾偈嘅方法 係呢個幾啱 I 人用。 係啊， 係咪啊？容易啲去搞。其實頭先講到例如話你做緊啲乜嘢嘅職業又好，或者點嘅情況，你唔覺得係有個隨機性嘅咩？ 咩意思啊？隨機性 係咩？你諗翻咧，就係我當係 Eric 咁樣先。嗱，我唔肯定係咪嗰個情況啦。例如你會做導演，係會做講師，其實我敢咁樣講，其實你有試過好多唔做導演、唔做講師嘅嘢咩？即係你諗翻就係、是、由你學校嘅時候，跟住大學嘅時候，你黐邊啲朋友，跟住大家佢哋會做啲乜嘢，跟住出到嚟你第一份工係真係咁鍾意話我要做啲乜嘢，跟住就做到乜嘢咩？係啦，跟住你會轉好多，轉到你唔想轉嘅時候，跟住唔好意思再轉咁多工，不如呢一份就係我而家職業。跟住係咪嗱？當然，當佢去點解會黐到呢啲嘅情況，係同性格有關嘅。所以我就話，佢可能未了解性格得多，佢就會 limit 咗我自己嘅 choices 咯，即係覺得係三思啱冇啊，少嘢講。其實係可以一個講嘢多嘅三思，可能係好出色。 係，會唔會咁咧？ 我覺得即係好多決定都係你個性格自自然然就做咗，然後變成而家咁樣。我記得有一次。因為我唔係由細就想做導演嗰啲，我覺得都幾煩下嘅，因為你太多嘢要搞。我最細個係覺得做一個作家都不錯，可以喺自己世界裏面，然後音樂都不錯。咁但係我 遇過一個前輩啦，一個好殿堂級嘅一個音樂人。咁佢就我個朋友就話：喂，佢都唱歌嘅喎，唱歌好聽嘅。跟住咧個前輩就係咩？唱兩嘴嚟聽下咁樣。跟住我就唔使啦。咁佢就話：咦，咁你應該唔啱做呢樣嘢。係喎，我嗰下就叮一聲。有時有啲嘢就係你嗰下直覺本身想唔想去做。就決定緊你之後咧會唔會係嗰樣， 同埋嗰個唱歌係一個表演者， 係啦。 當你有一個俾你表演嘅機會而你收咧，證明你未必係個天生嘅表演者。 係啦，但不代表你對嗰樣嘢冇興趣或者冇天分或者冇能力喎。但係你做啲咩咧，就同你嘅能力要好有關係啦。 但調翻轉喎，如果你要同佢講，我想做一個作家，然後佢同你講話，咁你講個故事嚟聽啊。我而家講唔到咧。你可能適合做一個作家喎，即係你明唔明？即係話嗰個表演者本身就應該好似係配合住一個要去表現 express 自己嘅一個性格。作家好似其實收埋係可能係適合做一個作家嘅性格。 而喺電影嘅世界裏面，好多導演咧，其實佢可能試過做導演之後咧，佢翻轉頭佢會變成一個剪片師。都好多係咁，因為佢發現我係想控制呢個片佢係點樣去。我講緊呢個咁嘅故事用影像，但係我真係唔想同人溝通合作，我唔想喺現場，所以就變咗係剪接師。 係通常剪接師仲要係一啲叫做拯救者嘅角色，即係套片拍完之後咧，我剪唔埋，講唔到個故仔。嗰陣時先係高手出招嘅時候，我見好多嘅大師反而係剪接嗰個啦。嗱，呢度講到另一樣嘢就係關於性格影響。能力啦，能力，然後就做啲咩啦？性格創作上邊影唔影響風格咧？阿爸， 我覺得都關事。內在嘅人可能即係專注喺裏邊，可能係會描繪多啲啲自己幻想嘅世界，可能會唔會再抽象啲？我就唔係好清楚。但係佢哋嘅做嘅嘢會幾反映到，譬如話，我覺得我自己覺得川上龍應該係因為佢成日都要做好多行政或者對外，佢都好樂於去做呢樣嘢。但係如果係梵高，我自己估佢係一個 I 人。 但係佢風格顯唔顯示到？你覺得顯唔顯示到佢係 I？ 因為佢係入面幻想世界嘅色彩好濃，我會覺得佢係專注喺佢自己內在情感嘅方式，佢去展現出嚟。 你講開呢個梵高係咪 I 人嚟 E 人？我成日都有一個疑問嘅，即係睇嗰啲MBTI 嗰啲圖咧，成日話你就係似邊個名人啊，名人名人咁啊。其實嗰啲名人咧。點樣知道佢哋 MBTI 係 冇做嘅 MBTI 嘅？ 係咯，係啊。咁點知啊？ 其實咧，大部分咧，你當係咁，好似頭先你話我喺某一啲方面係好介意人哋點睇我呢、這個行為係依嘅行為。但你好可以咧，其他嘅嘢，即係例如你其他社交啦，可能你喺表達意見上面啦，表達情感上面，你可以全部 I 嘅。係因為我哋都係會有 I 同 E 嘅嘢。係啦，咁所以咧，你梗有啲嘅行為 係咯， 係會有 E 或者有 I， 即係就你點樣擺落去都仲會。 我覺得性格係某程度上可以呃人嘅，即係但係風格呃唔到。即 係 當你譬如電影有90分鐘，你90分鐘都要呃到人，我覺得係好難嘅。然後你仲要每個作品都係呃緊人咧，係更加難。所以某程度上，如果一個創作嘅人，一個藝術家，佢有足夠嘅作品俾你睇到嘅時候，譬如梵高，冇可能佢係 E 喎。如果唔係，佢點會係做到咁多嘅嘢咧？同埋佢有乜需要要去勉強自己去做一啲唔係佢嘅嘢咧？ 嗱呢一個又值得再傾下，就係因為咧，如果我哋放翻個高啲嘅維度啦，我哋剛才都係講緊個人嘅 MBTI 啊嘛。藝術史裏邊咧，我覺得係有分時段嘅 MBTI。即係嗰個時期啊，嗱呢個真係好反覆噶，好似冇乜聽過有人用咁嘅方式去描述個藝術史嘅。但係再講佢，我就覺得好似就係咩嚟？例如喺某段時間，我哋講緊印象派之前係嘛，所以學院派咁先算。佢哋畫好多嘢都係要關心緊個學院俾佢規則嘅，或啲咩最好啦。佢一定佢冇得嗌噶，佢一定要喺嗰個規則之下去畫歷史畫，去畫人像畫，去畫植物畫咁樣，全部規定曬咁啊畫咯。好啦，慢慢個藝術史嘅過渡就係唔係？我想表現個人嘅風格多啲，我要有啲特別嘅特色，我去畫啲人哋唔畫嘅嘢。咁嗰陣時候好嗌啦。好啦，再落去就係進一步用翻 Eric 嘅說法，就係重度嗌啦。我直頭唔係畫緊個城市景觀添，我唔係去酒吧度揾嗰個人去畫，我畫緊內心世界。OK， 好啦，跟住再落去咧就係重重度啦，就係、是、好，我直頭係抽象添，我唔介意你明唔明。 終極地淨係我表現抽象表現主義啦，即係表現緊自我嘅情感等等。好啦，但係去翻近年咧，嗰陣時就開始調翻轉行咧，就係我好關心市場嘅，用翻即係無論我哋之前講過即係窩河到川上龍咁樣，就係、是、個市場，即係好似係唔單係個人嗰個 I 同 E 嘅轉變，而係個文明本身咧都有呢一個咁樣嘅交替。大家覺唔覺得係咁咧？ 但如果是这样的话，是因为那段时间的风潮是这样的话，那他画的东西他创作出来是跟着那个风潮去，是不是真的做着自己真正想要创作的东西？ 是的，我就不明白，我就是不理解那个性格和风格的那个真正的关系。 又或者我觉得他在那个风潮里面他都有自己的风格。我觉得性格是最影响风格。即係頭先嗰幾樣啊，能力嗰樣嘢都未必係影響，佢最影響係風格，因為性格本身就係講緊你去做嘢嘅喜好，係啦，嗱喜好唔代表能力，喜好亦都唔代表我做緊乜嘢，但係佢喜好咧，某程度上真係代表你嘅風格，即係話咧，我幾同意咧，佢有時候嘅風潮係偏向某啲，例如就係我表現到好耐心嘅，咁你似係一個好 I 嘅。嘅風潮係咪？但可能一個好 E 嘅人，我當係咁樣先嚇。我就算我表現自己個內心啦，我都好七彩，跟住好多跳躍，跟住有好多動感喺度，係啦。咁佢其實係一個 E 嘅風格，去表現呢一件事。 因為以前，總之你摸索緊自己風格嗰陣，通常你會試唔同嘅風格或者模仿。咁有一段時間我都覺得，哎，不如試下粗狂啲定係點？我覺得呢種風格好有型，我試下學。點知都係唔得嘅最尾，跟住就試咗，就覺得，哎，其實創作呢樣嘢都係被逼要好裸露或者好赤裸嘅一回事。 所以我覺得其實藝術家嘅你個 statement 同埋你有機會聽翻佢講佢點解會做呢樣嘢係好重要。譬如頭先咁樣講，佢試呢樣嘢。他本身就已經是帶著一個實驗的精神去想做這件事，並非可能是他原原本本已經想做了。如果你 skip 了他的解讀他的 statement 的話，可能就未必接近到。譬如你梵高，你除了看他的畫，你看他寫給他的他的兄弟或者周邊人的書信，即那些東西你會更加準確啊，為什麼他會這樣畫，那件事就騙不到人， 就是因為窮咯，大部分時間 都影響想像， 所以問緊我啲畫埋成點樣，成世人都賣過一張畫咁樣。但係用歷史維度，我剛才講都係有盲點嘅，意思係咩？就係、是、因為歷史係留低咗所謂嘅成功者嘅，即係意思當下其實有其他唔同風格、唔同類型嘅創作人。咁所以就係話有陣時係剛才即係 Eric 講到啊，究竟個電影係咪可以呃到人或者點樣去展示？有陣時可能係你究竟。在個風潮之下，你是不是配合那個風潮的性格？即如果用我的維度，就是風潮每個階段有個性格的話，就是個人性格與個風潮的性格，如果是合得埋呢，那你就可能容易啲成功咯，係咪？但係如果係我發覺係唔係好夾到，咪就好似人際關係咁。當你喺個 party 度唔係好夾嘅時候，就少啲人留意到，好可能係一個咁樣嘅情況都未定。 我覺得呢個係其中一個好明顯出嚟嘅情況，但係你又有時會覺得喺嗰個風潮裏面，我特別係好唔同大家嘅情況，你又真係有時係突出到，所以我嗱，因為咧風潮同埋邊一個成名咧，成名，我認為呢件係好機率嘅，佢真係唔代表實力，佢亦都唔代表某一啲嘅性格表現。是啊，佢可能代表緊某一個準則。係咯。 咁就慘啦，一路聽落去呢， 越嚟越迷茫。 係啦， 越灰。 即係個創作裏面能力又唔知係咪關事啦。性格又唔係好關事啦。咁仲有咩關事啊 ,Eric? 風格關事嘅，風格關事。你頭先90分鐘係真係好難呃人哋嗰套片嘅風格嘅。 所以我哋都係面對返自己喜唔喜歡嗰個創作，自己係咩人，我覺得呢個先係最關鍵。 好，返到嚟呢，繼續講下究竟創作裏面性格仲有咩嘅位置呢，返嚟一定要問清楚。翻嚟今晚最後一節嘅學人沙龍，講尋人啟示，講下尋找自我啦，同創作嘅關係啦。咁但係講下講下咧，嗱性格又決定唔到嗰、那個即係做啲乜嘢啦，然後個風格又好似咧未必咁完整啦。咁性格究竟在創作呢個範圍裏面仲係決定緊啲咩事情嘅咧？ 我覺得佢未必係決定緊嗰個作品係一個咩嘅 效果，嗯、但係喺嗰個性格係好影響個創作嘅方法。哦、譬如做導演咁樣，你喺現場，你係選擇緊全部冇人唔好搞我，我戴個黑超，我喺個 mon 後邊，冇人可以喺度、嗯，我唔會同人講嘢嘅。我有咩同我個副導演講，佢會幫我指揮曬㗎啦。呢個係其中一種。第二種佢。我唔理咁多嘢，我就係喺現場對不斷同我行埋去同每一個人同演員，因為同演員溝通都係好唔同嘅每個導演嘅方法。嗯、我幾近呢，我溝通幾多呢，我俾幾多嘢人哋知呢，我話埋俾人哋聽我諗緊啲乜嘢呢，即係我覺得反而喺個方法上面就好睇到佢性格。 嗯，藝術家尤其都係注重呢個方法。 我諗都係，即係我覺得 Iron 係多偏向於可以自己獨立完成到作品嘅嘢啦，除非真係好大型嘅嘢，而但佢就比較少會去做即係可能行為藝術家同外界接觸啊咁。但係如果依嘅話，我諗佢兩邊都可以做到咁樣、嗯嗯。 如果我回顧藝術史咧，真係有唔同階段嘅。剛才 Alpha 講話近年啲啦，講真即係近年，即係六七十年代之後啊，即係你發覺咧藝術家可以真係 I 啲。然後有其他人幫手咧，佢都能夠喺佢在世嘅時候成功。嗯、以前我嗰啲唔係唔成功嘅，而係好多時候有時差，就要掘翻佢出嚟先成功到。李梵高都係啦，即係我哋知道佢在世時唔係好成功。咁而喺前啲嘅時期啦，例如我講翻即係現代藝術嘅時期咧，你發覺 I 人去做藝術家咧，喺佢嘅在世時期咧，係唔係太著數嘅？即係舉個例子，就係蔡尚咁先。蔡尚係大家都知道係即係印象派後期嘅一個畫家啦。長時期都係俾人哋覺得佢係溝通唔到嘅，即係佢唔適應巴黎生活啦，佢係喺南方生活，所以佢口音上面又講唔到一啲好城市嘅即係巴黎口音嘅法語啦。然後同人與人之間又相處得唔好啦，所以最後佢晚年嘅時候全部都係翻去故鄉。因此嗱喺風格上，我哋就見到哦，佢畫嘅畫咧全部都係佢故鄉同一座山。嗯，畫咗唔知幾多次，即係講上百上千次嘅一個次數，都係嗰座山咁。咁呢個固然係風格啦，但我比較同意 Eric 所講就係呢個係方法多啲，就係佢因為就翻唔到去城市，畫唔到其他嘢，佢淨喺故鄉度行嚟行去。咁當然就係畫山啦，同埋畫佢自己太太啦咁樣。咁亦都即係好專一地喺嗰個家庭裏面啦咁。咁呢啲都係性格，再配合住當時嘅情況，然後個藝術圈嘅風氣。造就到賽上咁樣嘅發揮， 我諗我要再令你灰多一次嘅， 係 啦，我認為性格，我認為性格係同個方法唔係特別大關係，方法同慣性大關係。佢、慣咗係咁樣啫嘛。嗱，我當然你可以講話佢嘅性格，佢嘅性格令到你有咁樣嘅慣性，但係你個慣性其實咧係好多時咧係唔係你個性格決定，即係例如啊，你出去行街嘅方法。買嘢購物嘅方法，跟住你食嘢煮嘢食嘅過程方法，其實唔係咁多嘢，係純粹我個性格係咁，我著碟就鍾意點樣擺法啦，或者點樣嘅情況，係、可能咦阿媽都係咁樣煮嘢㗎喎，邊個都係咁煮，我個偶像都係咁煮嘢㗎喎，咁我試下跟佢嘅方法去煮嘢，幾啱我喎，尤其是因為係我偶像。咁樣啦，咁所以我用咗個方法，而嗰個方法就變為我以後嘅方法。嗱、但係咧，我亦都其實頭先阿 Eric 所講過咧，我覺得唔明全係表達方法，我覺得係睇法。佢表達睇法就係會受個 性格 影響，即係話咧，阿 Eric 你可能阿 Eric 你做導演嘅時候，可能係個演員佢咁樣去表達，我唔計佢一個好大牌演員，有其他嘅 struggle 先啦。我唔係咁睇，我覺得佢喺呢個環境裏面呢，佢悲傷係唔會喊。係，即係呢個就係佢嘅睇法，但個演員可能佢覺得唔係喎，我覺得佢一定會喊喎。呢啲我覺得就係、是、個性格會影響咗佢睇法，係啦，但個做嘢方法係幾靠慣性。 同埋即係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我都會鍾意睇啲藝術家佢用咩方法去創作嘅，譬如張遠春樹佢係跑步，然後佢定時定候喺嗰段時間就寫，咁呢啲係其中一啲方法。有啲藝術家係我真係唔知道我下一秒會做啲乜嘅，咁嗰個有一種方法，好似係即係頭先講話嗰個係一種習慣係嘅，但係佢都係咩性格嘅人呢、可能就自自然然咁樣養成咗某啲習慣。如果嗰樣嘢咧對創作嚟講係佢追求嗰樣嘢咧，佢就會繼續做啦。 但係嗱，你能夠想象到咧，兩國嘅 I 人嘅作家可以一個宣場衝刺跑步。可以有一個咧係飲咖啡、食嘢，跟住寫作。 即是他两个的方法都不同，但他可能是对看一个人的内心事物，他的性格可能大家看法差不多， 即所以是判断事物的方式， 是我觉得看法咯，是看法， 阿法觉得 诠释。 我都是咁上下想法我都觉得是但是你那个怎样看一个事物的方式是不受这个即是环境影响的，你意思是即使是 其实受的了，其实 我本身是 buy 呢，环境根本对人的影响是比你想象中大很多，尤其是现在，以前的环境是没那么复杂的，现在我们又有不同角色，又有社交媒体，又应付很多东西，所以环境对我们的影响是会大很多，但是 你可以当是这样， 我性格是会有一个看法，跟着我就住个环境可能会有 adjustment， 但如果这个 adjustment 呢是已经是我喜欢有，我亦都认为这件事是几适合我，又或者那个环境那个情况好耐，它可能会影响到你个价值观啊，啲信念唔同咗，咁你其实性格系会有所 喺研究即系唔同嘅，无论系社会现象或者文明嘅一啲呈现里边，都长时间有个即系讨论噶啦，就系所谓究竟系结构影响一个人嘅结构，意思系个社会嘅无论政治、经济、成个市场、成个产业嘅结构，呢啲全部都系我哋控制唔到嘅东西啦。影響我哋多啲啊，定係還是一個人嘅我哋叫做，好學術呢個名叫能動性，就係、是、你個 agency， 就係我自己能夠發揮幾多少個人咧，喺呢一個結構裏面去穿插或者遊走。咁有一班人，例如阿 Muse 聽落就似係應該係結構主義多啲嘅，即係話覺得個大嘅框架、就影響嘅人多啲。咁有啲人就會覺得唔係，即係個人主義，我個人係可以改變到個結構嘅喎，即係你睇下畢加索咪改變到咯咁樣。咁呢個長期以來都有一種嘅討論嘅，當然調翻轉亦都有人講就係、是、畢加索只係啱啱就係嗰個轉變當中嘅嗰個人， 又或者幾多個咯？ 係啦，咁呢一個我估都的確係好多創作者喺心裏邊都會去面對或者經歷緊嘅一個拉扯嘅狀況，感覺到有啲嘢好似影響緊我哋。但同時喺我哋裏面咧，有啲嘢想發揮，而嗰樣嘢咧就可能涉及我嘅性格啦、我嘅判斷啦、我嘅風格啦等等咁樣。 我諗可能嗰個 I 個定義去睇嗰件事嘅方式，係因為佢可以喺一個群體裏面佢比較抽離啲去到觀察，然之後就會慣咗有自己獨立嘅思考方式再判斷咁。 係，可能係咁樣。但係同時間我喺度再諗嘅時候就係、是。其實咧，數碼時期咧、手機時代咧，係鼓勵咗我哋成為藝人，或者鼓勵咗我哋表現自己係藝人。因為我哋已經有好多可以同人連結嘅方法，咁我哋就唔怕再去顯露多啲我係 I 啦。因為無論如何，我都會揾到一個好 I 嘅方式同人連結噶嘛。即係我哋喺個手機後面繼續同人連結。咁呢個係咪一個合理嘅解釋呢？ 我認為是合理的解釋嚟嘅，即係個意思係，而家多咗 channel， 多咗渠道 ，I 人可以喺一個我唔需要話咩又要咁多社交啊，又好似甚至乎你唔知道我講咁多嘢，係咪？即係我可以匿名啊嘛。咁、那個情況之下咧，令到佢肯表達，或者有多啲渠道去表達自己，咁、那個情況，咁令到係啊，呢、這個就係我 I 人嘅表達方法啦，或者嘅意見咯。咁嗰、那個情況，我覺得呢個係有關係。 但係咁樣仲叫唔叫做係 I 咧？即、就、係、是、你已經係猛咁同人哋互動或者係連結緊咁樣，我唔知呢個係咪算係。 所以我一路都唔相信嗰、那個判斷嘅，即係就算 Eric 講話我係重度 I 人，我只會話Eric 覺得自己係重度 I 人，即係嗰個唔係一個。真實與否的問題是他呈現個現象本身的事情， 即究竟是一個藝術家他的 IG 是零個 post 的，他 ID 啊，定是一個沒有 IG 的藝術家，但是他每天都會去喝東西的，哪一個 ID 呢？ 是啦，這個就是 MBTI 講到那個即係飄忽或者其實未必準確嘅嗰個位，因為每個人其實都有唔同去呈現 I 同 E 嘅方法。 MBTI 佢本身就係唔準，係真係個方法學上面唔準，佢個背後嘅道理係唔準，係啦，即係其實佢同卡翁唔係太大關係。 係就扯埋一齊。 係啦，即係佢唔係 set 嚟用緊卡翁嗰個情況啦。但係咧，因為咧，我一個人嘅性格，即係嗱，我所謂 I 型性格，其實我可以好多風格。我認為性格係影響風格。只不過風格我有一個人的性格可以有好多風格， 係啦，即係話咧，我係性格奔放，我可以透過跳舞你見到我性格好奔放，我可以因為我講嘢見到我性格奔放，我可以見到我文字上面性格好奔放，即係我意思係佢個風格嘅表現嘅媒體啦，同埋我表現出嚟嗰種嘅形態啦，係可以好多，所以點解？一個性同一個性格嘅人，我仍然係可以駕馭到或表現到唔同風格，而且我可以轉到。 咁但係會唔會就係剛才講到就係喺選擇藝術嘅類型方面，性格真係有啲影響呢？即係用咩媒介去做創作？ 媒介嘅話，其實只要是單獨完成的媒介，我覺得都是很符合。 都啱 啊！係啊，你即係雕刻或者是畫畫，但是可能 我要你做行為藝術咧？ 哦，咁呢個又唔得。 你有冇試過好多嘅唔同類型嘅自己嘅？ 我有試唔同嘅媒介，即係譬如話會試下雕刻或者係整黏土嚟土陶瓷，跟住畫畫，但係都冇試過係好多人前咯。但係我覺得今時今日係逼住要挨多啲，即係可能你個人唔可以再匿喺個作品背後，更加多好似要逼出嚟要去 逼住依多啲， 係啊，要去介紹自己背後嘅嘢咁樣。 導演都是一個很類似的狀況，我覺得導演好像越走越前咁樣。 有時我都是回去，就是因為你很想 achieve 到你想做的事，有時你就要 fit 回去某些崗位，即、就是你做一個導演，你怎能夠不跟人家合作呢？怎能夠不令到人家知道你想想什麼呢？咁所以因為你要做呢樣嘢，所以你要自己 係啦。心理學家就好似冇咗呢一個嘅包袱啦， 即係冇 一個 E.D. 嘅心理學家同埋一個 I.D. 嘅心理學家有咩分別咧？ 唔係，我覺得係性格係會影響好多嘢，但係佢能夠駕馭到同埋可以包含到嘅 variety 都仍然多到不得了。 所以講最尾咧，可能性格未最決定創作，但係你中意創作就一定幫到你創作。Thank you.